是我唯一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。哦，为什么告别你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又不说什么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哦，为什么告别你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又不什么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永远

己以后才知，你也有许多温柔。 夏天和你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傻瓜会觉得从前像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， 最远。